孫先生，100年前你搞革命，唔係掟蕉咁小事，舞刀弄劍，又槍又炮，你真係暴力，仲四圍煽動別人，簡直係尋人滋事啦！我知太后係唔好，皇帝係唔著，但你都應該和平理性坐低慢慢傾啊嘛，萬事有商量。今日傾唔掂，咪聽日傾咯。今年談判唔成，出年再嚟過嘛。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嘅事，李鵬係錯啊，但我哋都好和平啊，冇暴力推翻佢啊，更加唔會尋人滋事。我哋只不過係每年6、4嘅時候去銅鑼灣維園，靜靜咁行入去坐一晚，唱幾首歌，嗌幾句口號，之後大家翻屋企噶啦，聽日繼續要生活噶嘛，感覺良好啊，又上頭條新聞啦。我哋好堅持噶，早20多年，雖然司徒華都先遊，6、4都仲未平反，不過我哋繼續會用和平理性，唔會好似你咁用暴力去解決問題。年青人唔知係咪去咗博物館睇完嗰個辛亥革命展覽，讀咗幾本有關你嘅書，好學唔學，學你用行動嚟說話，搞到香港幾多暴力事件發生啊！行政長官的心口都被人頂啊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先生，是啊，即是我最尊重香港政府內做得最好的一位局長，他輸尊降貴去到地區聆聽人民的聲音，那場地小嘛，座位有限，是有些位，但你都慢慢排隊等候召喚才可以入去的，怎可以這麼暴力爆門而入呢？那不是理性討論，是暴力阻礙政府聆聽人民的聲音。行政長官做得很辛苦啊，是有一些聲音希望復建居屋，立法會左中右各黨派是很少有這樣統一有這個訴求，行政會議召集人都反骨在外面說三道四，但行政長官是看大局的嘛，很多事情我們小市民不能夠理解的，我們要相信政府，相信行政長官。你有問題啊？得，等他去立法會做答問大會，等議員代我們提問，當然是要遵守秩序的啦，逐個有禮貌地提問，你不要講粗口啊，更加不要掟蕉。是7年政府沒有做事，很多人住劏房，但我們要和平理性在立法會裡面和政府討論的嘛。現在世界不同了，如果你還在生，是不會有香港人同意你的，我們是全世界最熱愛和平做事最理性的一群人，地產霸權、高地價、高租金、劏房、貧富懸殊，枝節啫。香港整體是繁榮的，大部分人都安居樂業。你和你的亂黨所做的事，給了什麼教訓我們？如果你不和平理性，只會令到社會動盪，我們會好好地反省，看看究竟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，什麼叫官逼民反。早前我讀報紙，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出書益父親教诲，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：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，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；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，而过着默默无言、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；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，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，无耻之徒。孙先生，如果你见到胡耀邦，麻烦你帮我同佢讲，请你老人家放心。回归10多年，如果香港喺共产党领导、特区政府有效施政之下，香港人生活好好，请佢放心。孙先生，你都可以放心，不会再有人需要你的革命，因为香港好，中国好。